郭子仪到了回纥营前，回纥兵是如临大敌，弯弓搭箭准备迎战。只见郭子仪不慌不忙，卸掉盔甲，放下长枪，缓步地走向营门。回纥探马来报，郭老令公来到。那么葛耀罗以及回纥众将见真的是郭子仪来了，赶紧列队施礼。郭子仪上前拉起耀葛罗的手，叙了旧情之后，才小以大义地说： 要不要说来到我营了？ 那咋说呢？ 要这么说，报郭老将军， 郭老将军 来到我，来到我，就这么说吧。 啊，把这郭老将军来到我家营 了。哎，你说话得带点嘟噜味儿。 对，郭头将军来说我这赢了。 这也太多了，这个 来 时钟就行了。 他来了。 嗯，不是，他来了。 嗯，咱们是不是迎接一下呢？ 好，冬月有请。 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 停！这是什么音乐呀？我们是西方音乐。来，跟我一起来！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 来，将军，你看，这就是郭子仪将军 啊！ 郭老将军在上，恕末将加州在身，不能施以全力。 嗯，你就是回纥大将，你叫什么呀？ 郭老将军，我的名字叫做耀葛罗。 叫什么？ 耀葛罗， 大葛了。你们都听见了？ 对对了，你看他们主将叫大葛了。哎，咱们主将还叫大螃蟹呢。他听见了。 啊，你就是当年夺回两京的那个耀葛罗吗？不错，郭老将军，我就是耀葛罗。 哎呀，兄弟，你说说那个时候咱们两朝多好啊，以前你们可是对我们大唐王朝有功的呀， 但是现在却率兵来攻打我朝，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你这个事儿干的呀糊涂啊，叫做背君弃母，为天下人所不愿呢。 你们这些人也是搁着他呀，啊， 弃前功而结心愿，多不值得呀。啊， 就是的，我们一直都觉得不是很值得，可是这个耀葛罗将军他非要跟他们那边另外的这个吐蕃他们一块打仗，我们也没什么办法。所以其实郭老将军你说的对呀。将军你倒是说话呀，将军。 哦，太对了，那么是这样吧。我觉得吧，我也不愿意和郭老将军一起打仗，我跟郭老将军叫英雄惜英雄，好汉敬好汉。 我觉得关键就是吐蕃那边的问题，您说对不对？ 对，郭老将军，现在不是我要打你，是吐蕃你们的大敌，我只不过是趁此机会把你们的军队削弱削弱而已。现在吐蕃无道，趁唐朝内乱侵占我国土地掠夺财物，你们要是愿意帮助我唐军击退吐蕃，届时我大唐将愿意将吐蕃掠去的财物全部送给将军您呐。 各位看官啊，郭子仪和耀葛罗会见之后，唐军与回纥联手，双方啊